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啊，即刻令我谂起，咦？咁75年前系咪都有一粒彗星出现过咧？咁啊，查翻晒啲记录啊，系果然。再数翻再前75、76年前，系咪又有一粒咧？咦，原来又系咁样咧，就原来计翻咧就系1531年，同埋1607年咧，都系有两粒即系大彗星出现过。咁哈雷就大胆推断咧，就系话呢两粒咧，原来同1682年嘅咧，都系同一粒嚟嘅。嗱，咁呢个咧系纯粹系推断啊。咁可以话呢个系一个科学预见上咧，都系一个好辉煌嘅成就。最紧要啦，你噏啫。咁可以係真可以假㗎嘛，最緊要就係有預測啦。佢就話如果按照呢個推論呢，1682年之後呢，應該1758年呢佢就會返嚟㗎啦。咁喎，於是呢即係啲人就等啦。咁但係一樣好可惜嘅呢，就係哈雷本人等唔到。係咁就係1742年呢就咩啦，佢就即係爭咗16年啦，即係佢要好努力啦，即係所以你就會好努力啦，2061你要好努力啊。 我都會睇。 係啦 ,2061 啊，記住啊。咁樣呢就佢1742年過身，但係果然1758年呢就正如佢所料呢，哈雷就回歸。嘩，咁所以呢就即係天文學家就好開心啦。 佢好難估喎，咁多粒彗星呢，咁多年。 即係佢計算個軌道嘛，果然就回歸咗。咁樣呢就喺呢個佢過近日點呢，應該係1759年3月13日，咁哈雷彗星，咁之後當然一不斷咁返嚟啦，咁頭先就交代過啦，咁對上一次就1985、86啦，咁但1985、86呢都有一樣值得係提嘅。就係話當其時呢，人類呢唔淨止發展出即係大型望遠鏡啊、攝影術啊咁樣啦，仲呢係派遣無人駕駛太空船近距離探測，就哈雷彗星。就當其時美國 NASA 啦、歐洲 ESA 啦，即係 European Space Agency 啦、歐洲太空總署啦，同埋日本呢，同埋當其時嘅蘇聯啊，因為1986年佢未解體啦、都同係 USSR 啦、蘇聯啦，四個咁樣嘅國家呢都有派，即係 ESA 就歐洲啦，就有派太空船呢係近距離作觀察嘅，咁就攞到好多珍貴嘅資料，係咪？好啦，咁樣呢就但係呢有一樣嘢呢亦都要介紹啦，呢個就開心嘅，有一樣唔開心嘅、就係講返頭先嗰個 Hale-Bopp 嘅彗星啦，1997年呢，即係我就睇到好開心啦，但係原來呢喺美國就係喺1997年3月26日就係呢俾人發現呢喺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嗰度呢有一處地方呢有39人呢係集體自殺死咗。咁呢佢哋呢原來呢就係一個教派嘅信徒，嗰個教派呢叫天堂之門啊，叫 Heaven's Gate， 而呢個呢就是我哋所謂嘅飛碟教。飛碟教就係話呢，原來佢哋教主呢，佢有一班人呢，其實佢係早喺70年代已經活躍㗎啦，已經開始成立㗎啦。咁但係呢佢哋就宣揚呢，就話我哋係外星人嘅後代，甚至我哋可能都係外星人嚟㗎，即係但係我哋呢個肉體呢只係一個嘅載體嚟嘅，臨時嘅載體嚟嘅啫。咁我哋呢其實係等待呢就呢個外星人呢返嚟接我哋走咁樣。咁而呢就令到佢哋更好係接返我哋走呢，其實我哋就最好係脫離呢個軀殼啦，呢個臭皮囊啦咁樣㗎。咁係好可怕嘅，即係你可以話係一個邪教啦。其實呢個邪教呢，我記得好多年前呢台灣都曾經出現過呢個飛碟教㗎，都有人㗎。咁但係政府一定係嚴厲打擊㗎，因為真係出現過集體自殺㗎嘛。39人就嗰次呢就 Hale-Bopp， 唔係好耐就97年啦。 咁個教主有冇死呀？ 好似呢佢又冇喎。 冇啊。 係呀，咁但係佢其實佢哋仲有活動㗎添喎。仲有活動㗎。咁但係我唔知呀，可能佢就冇辦法入罪啦，係咪？即係唔係我教唆嘅。其實佢就話呢，我哋有教義就冇教人自殺嘅。咁樣。係咪？咁但係有啲人就信咗咁樣就自殺，咁就非常之即係一種好可悲啦，係咪？咁講返呢就略為講少少啦，頭先講到掃把星呢，咁就係話係一個即係不祥之兆。咁其中一個即係最著名嘅呢，佢一個回歸呢就係去返11世紀嗰陣時呢，喺歐洲啦 ,1066 年呢。咁如果我讀過呢個歐洲歷史或者英史呢，就大家都知呢係一個好出名嘅戰役，就係叫做 Battle of Hastings， 叫希斯丁戰役嘅。咁你 Hastings 呢原來就係呢即係來自呢、這個法國嘅歐洲大陸呢，有一個叫做征服王威廉啊 ,William the Conqueror， 大家可能都聽過下，就係攻打呢個英倫三島啊，就是、打英國呢。咁英國嗰陣時叫做哈魯啊，嗰個王呢就係 Harold,King Harold 二世。咁1066年嘅時期呢，呢、這個二世突然就駕崩，Harold 就駕崩。 咁呢個 Battle of Hastings 亦都輸咗，咁卒之 William the Conqueror 就贏咗。咁所以你話呢，究竟佢係吉兆定係空兆呢？當然就睇下你站喺咩立場咩角度。對於呢個英國嚟講呢，1066嘅哈雷彗星回歸呢，當然佢嗰時唔知回歸啦，仲要突然間一粒大彗星出現啦，哎呀就完全應驗咗呢個空兆啦。但係對於呢個 William the Conqueror 呢，我當然就係吉兆啦，係咪？咁所以呢個相對嘅啫，係咪？好啦，咁樣呢，但其實呢個彗星呢係真係出現過喺唔少嘅即係小說甚至電影啦，大家知道啦。咁呢度略為介紹嘅係幾本啦。咁一本呢就係、是、好早啦，19世紀1894年呢，原來有個法國嘅天文學家呢，佢又鍾意寫小說㗎喎，寫下呢啲科幻小說啦。咁叫做係佛拉馬尼翁嗰啲法文嚟嘅。咁佢就作過一本書呢，就叫做世界末日，這個 La Fin du Monde， 即係其實 The End of the World 咁解。咁佢直情就係描述一個彗星撞地球令至世界末日嘅。咁但係呢，隔咗幾年啦，1905年啦，即係隔咗11年啦嘅時期呢，係咪11年啦，呢個05年喎，6加5冇錯啦。1905年呢就係、是、著名嘅科幻小說大師呢，就是、威爾斯 ,H.G. Wells， 即係寫嗰、那個呢、這個火星人侵略地球啊，同埋時間機器啊，同埋隱身人嗰、那個啦，即係 Invisible Man 嗰個 H.G. Wells 呢，佢原來寫過一本呢就冇咁出名嘅科幻小說。即係對於普羅大眾嚟講冇咁出名啦，叫做 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咁佢就描述呢就係、是、嘩突然間呢就有一粒即係大彗星出現咗，係綠色嘅添。咁樣呢，但係佢呢就啱啱同1894年嗰個構思啱相反。佢就話呢個呢就唔係導致世界末日，就導致咩呢？世界呢就邁進一個呢係完全係美好光明嘅世界。點解呢？呢、這個真係大話西遊啦。佢話原來呢一個彗星嘅尾巴呢，我哋又穿過個尾巴喎、個尾巴入面呢就有啲唔知咩嘢好神奇嘅氣體，神奇嘅氣體呢就籠罩住呢個地球，咁地球上人類就吸入咗啲氣體呢，就完全呢就能夠排除曬我哋人類嘅劣根性。於是人類呢就冇曬呢啲咁貪婪啊、自私啊、殘忍啊嗰啲各種嘅邪惡嘅嘢，個個呢都變得呢嘩非常之咁樣嘅一個和睦啊、友愛啊，係咪好理性啊，咁樣就進入咗一個咁樣烏托邦嘅世界啦。咁呢本就1905年嘅、就呢、是、個、H.G. Wells 嘅作品。咁樣呢跟住落嚟呢，即係斷斷續續都有作家寫嘅。咁我自己就深刻嘅呢，就一本呢都幾厚下個科幻小說，就1977年呢、就、叫做、魔鬼嘅鐵錘嘅錘啦，叫 Lucifer's Hammer。Lucifer 你知就魔鬼嘅另一個名啦，其中一個名。咁就兩位係著名嘅科幻小說家，叫 Larry Niven 同埋 Jerry Pownell 所寫嘅。咁佢係一種好寫實嘅手法，甚至你可以話好電影感好強嘅荷里活式嘅。佢又好即係場面浩大啦，而且係好多唔同嘅人物啊，唔同嘅地方啊，就係話即係迎接話呢個大即係災難嘅來臨啊咁樣，但係寫得好好嘅。1977年我都極力推薦啦。咁但係去到80年代呢，因為嗰時哈雷彗星就嚟呢，就引發起唔少嘅創作喎。咁其中一個呢就1985年呢就一套電影，就叫做宇宙天魔，香港上映，就叫做 Life Force。 呢套電影呢我啱啱上個禮拜先買咗佢嘅 DVD， 因為我從來未見過佢嘅 DVD。 上個禮拜呢行 DVD 鋪見到，嘩好開心，就買咗啦 Life Force。 咁呢套電影呢即係都被人推崇嘅，就係話佢嗰個導演呢係真係令到嗰個電影由頭到尾呢係個氣氛好緊湊好緊張、就雖然你話個橋段或者主題呢都好幼稚嘅，就係話原來佢話人類就派一個太空船就去探測呢個哈雷彗星，咁真係去咗啦，但佢直情呢哈雷彗星返咗嚟之後呢，原來就帶咗一啲嘅不知名嘅生物返咗嚟，即係俾佢入侵咗嗰、那個、太空狼呀咁呀。咁但係呢個生物呢後嚟呢就變成呢一個美女喎。咁呢啲就好咩啦，好荒謬。咁呢個美女呢喺個電影入面呢，咁當然85年呢就唔係話真係咁咩嘅，成日都以一個即係近乎全裸嘅形象走來走去嘅。咁係好靚嘅，我都好耐以前睇嘅，咁印象都好深刻嘅。咁但原來呢佢呢呢、這個呢就係一個外星嘅生物嚟嘅。外星嘅生物呢都係後嚟一套戲呢都係抄佢嘅，叫做 Species， 叫做異種啊咁樣啦。咁但係嗰套呢就仲更加即係低級啲呢，叫 B-minus 啦。咁呢套呢其實都係應該係 B-plus 嘅電影嚟㗎，或者 A 減啦，你可以當係啦。咁佢就直情佢有少少呢就好似係利用咗吸血殭屍 呢種咁樣嘅嘅意念咧，就同呢個外星人咧就結合起嚟嚇，即係個 vampire 咁樣樣。咁有時咧佢咬咗你之後咧，你又變咗另一個吸血殭屍咁樣樣啦嚇。咁叫做 life force， 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如果想睇靚女咧都可以攞嚟睇下嘅嚇。好啦，咁但係另外1986年嘅時期咧亦都有本小説叫 Heart of the Comet 咧。咁呢個咧就係仲誇張啦，呢個好嘢啦，個構思就係兩個科幻小説家 Gregory Benford 同埋 David Green 咧就構思。人類咧就有一個即係國際嘅隊伍啊，就直情去到一個即係彗星嗰度咧，直情入咗一個彗星入面咧，就建立咗個基地，就當咗係自己嘅家園咁樣，因為佢係冰啊嘛，咁啊好多冰，但係因為佢係遠離太陽嘅時期咧，其實都好好堅固啊，好穩陣噶，咁你咪等於好似嗰啲愛斯基摩人做冰屋咁啫嘛，咁啊入面就建立基地咁樣嘅，咁啊好犀利啦，變咗殖民地。咁當然另外咧，1987年啦，克雷彗星已經走咗啦，但係咧就著名科幻大師克拉克咧 ，Arthur C. Clarke 咧，咁佢喺佢嗰本嘅《2001太空漫遊》啊嘅續集入面咧，就叫做真係2061 Odyssey 3啊，即係其實係第二本續集啦嚇。叫 Odyssey 3 咧，咁佢入面咧都有描述到咧，即係人類去哈雷彗星探險，因為2061就哈雷彗星下一次回歸啊嘛，咁亦都係一個好即係好真實嘅描寫啦。咁但係咧有一本同彗星有關嘅咧嘅小説咧，我最中意嘅。雖然你話以小説嚟計咧，佢唔係話好成功，但係我覺得佢意念好嘢，大膽。就係、是、著名科普作家，佢唔係以寫科幻出名嘅，係寫科普嘅，就係、是、英國作家叫 John Gribben。咁 John Gribben 咧，佢寫過一本科幻小説叫 Double Planet， 但係佢呢個即係兩個 planet 啊。其實呢個 Double Planet 咧，佢係指咧地球同月球，因為天文學家咧好多時都將覺得咧地球同月球咧真係都幾似 Double Planet 嘅，因為月球嘅體積咧同地球咧係有得困嘅。因為其他嗰啲 satellite 咧，同啲 planet 咧嗰個 size 嘅對比咧係好強烈嘅。譬如火星嗰兩個 satellite 咧就細到即係蚊子咁細嘅啫嘛，木星嗰啲咧就同木星比上嚟都係好細嘅啫嘛。但係月球同地球咧嗰個比例其實就即係算唔錯喎。 六分一啊， 係即係咁我講唔到嗰個體積係咪即係六分一啦嚇。咁但係咧，佢於是佢嗰個故事係點咧？佢就話人類將來咧，佢想將月球都變成一個可以唔使穿著太空衣都居住嘅一個真係一個 planet。咁個方法又點咧？就係揾人咧，就將一粒 comet 咧，就走上去到，然後將個駕駛啊，即係推啊，推粒 comet 咧撞落去呢個月球上面，嚟去製造一個大氣層。哇，犀利啦！呢個構思係嘛？咁因為咧，其實呢個comet 上面就係好多呢啲我哋叫做係volatiles 啊嘛，即係其實喺太陽喺太空入面咧最珍貴嘅就係呢啲 volatiles 啊，譬如好似月球或者係火星上面。你要礦物質大把俾你啦，係嘛？即係嗰啲硬刮刮嘅石頭啊，或者甚至礦都有啊嘛。但係最珍貴嘅就係嗰啲水分啊、各種唔同嘅氣體啊、化合物啊嗰啲啊嘛，係嘛？即係咁，所以咧佢就將呢個 comet 撞落去月球。咁呢個1988年嘅作品咧好嘢。咁另外嘅最後介紹咧就1998年啦。98年咧其實咧鬧雙胞胎，荷里活拍咗兩套戲咧，都係呢一個天體撞地球嘅。不過咧一套咧就係 comet 撞地球，就係叫 Deep Impact。啊，叫末日救未來。嗱、啊，呢套戲咧，其實即係我有喺戲院睇嘅，因為當時我都覺得拍得唔錯嘅，即係係幾有人情味添嘅嚇。咁、啊、另外一套咧，當然個卡士啊大啲，就係、是、Bruce Willis 嚇、啊、，Bruce Willis 拍嘅就叫做絕世天劫啊，叫 Armageddon。Armageddon 咁嗰個咧就係講小行星撞地球嘅 asteroid 嘅，咁但係兩套咧後嚟都係講人類點樣咧就坐個太空船就派啲人咧上到去，咁樣咧離去咧就想話改變佢嘅軌道嚟去救地球。啊，咁究竟個結果係點呢？嗱，如果大家未睇過嘅話咧，咁容許我賣個關子啦嚇，咁、啊、大家就去揾嚟睇啦。但係講真，如果講製作成本咧，可能 Armageddon 仲高啲。咁尤其是講真啦，淨係俾 Bruce Willis 嗰啲片酬都唔少啦，係嘛？咁但係講嗰個電影總體嘅成績咧，我係中意 Deep Impact 多啲嘅。但係兩套都值得一看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機會咧，都揾呢兩套嚟睇一睇嚇、啊，就係、是、呢個彗星撞地球同埋小行星撞地球嘅。好啦，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嚇，咁大家分享咗呢個彗星同埋光科網彗星，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多謝台哥。 好啦，拜拜。 Reprise 嗰三句咧 ，Maybe Your Man， 你唔記得睇翻個 intro 啦。 係啊，第一個假嘅，唔好意思啊。 系， 第二系赤谭宝莲。 开始。你拍紧呀？ 拍紧嘢啦， 系。等大王。